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2集，他心通。冬至的到来惊动了他们，众人齐齐地望过来，他们目光冰冷，面无表情。还没等冬至转身逃走，他就感觉肩膀一沉，左右已经被人狠狠压住。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呀！ 耳边传来阴恻恻的冷笑声。 今日行刑， 正好还缺一个，就拿他补上数目吧。 任凭冬至挣扎叫喊都无济于事，对方力大无穷，直接将他压走。冬至勉强扭头往后看去，却只能看见两个宪兵模样的人。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冬至大声喊着何玉的名字，何玉却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始终没有出现。冬至的心中焦灼，却又无计可施之时，耳畔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 是我，别说话。说话” 不是何玉，是荣深。 冬至一怔之后，不由得激动起来。这声音犹如暗夜里的星星，令迷途羔羊骤然有了指路明灯。那一瞬间，冬至几乎屏住呼吸，心头狂跳，勉强压抑激动。 我说，你听，在心里回应即可，不必出声。 冬至也不敢抬头张望，生怕暴露对方，连忙在脑海里答应了一声。 我无法看见你那边的情形，先说你的处境。 冬至不知道龙身是怎么找到他的，更摸不清对方现在何处，但现在的处境让冬至没办法细想，只能飞快地将他与何玉失散的经过简单地说了几句。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拖去哪里。 那边沉默了片刻，短短几秒钟对冬至来说仿佛漫长的冬季，他的心一直悬着，也忘了挣扎，任由对方压着他往前走，融入刚才那条长长的犯人队伍里。冬至被狠狠地一推，踉跄了几步，差点撞向前面的人。前面的哭声此起彼伏，悠悠的像黑夜里呜咽的猫气，令人一直冷到骨头里去。那些人穿着单衣褂子，还有些剃了个清朝的月亮头，周身却笼罩了一层白雾，模糊不清。 对了，我想起一个传闻，本地人说刘花桥附近民国时期曾是刑场，处决过很多人，这些人的衣着穿戴都不像现代人，会不会是…… 但这种事情又觉得太过玄幻，他们只不过是在市区上了一辆公交车，怎么会来到百年前的刘花桥呢？正在此时，龙身终于回应了。 我现在是用他心通与你交流，能帮助你的有限，你必须自救。 冬至打起精神， 你说我做。何玉那边可能也遇到麻烦了，我得去找他。 你身上有没有护身符？ 有，还有三张。 照你所说，你们这一行人都是押赴刑场即将斩首的犯人，你可以寻找对方防备最松懈的时候出手，务必争取机会逃走，然后往东跑。 四周都很黑，我不知道东边在哪儿。 那边沉默下来，正当冬至有点不安时，就听见龙身的声音传来：“ 你放空心神，什么也不要想，我借你的眼睛看看。” 冬至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，但他下意识信任龙身说的话，闻言深吸口气，将脑海里乱七八糟的念头都尽量的扫出去，空出一块位置，调整呼吸，让心情勉强平静下来。忽然间，冬至感觉心脏似乎被扯了一下，不疼，但有些怪异，精神逐渐涣散，像是无法控制，耳朵嗡嗡的，犹如被隔了一层薄膜。冬至张了张口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身体却骤然轻了许多，正一点点地往上飘。放眼望去，四周灰蒙蒙，身后的宪兵，身前的犯人，都化为雾气的一部分，随着视角的慢慢旋转，唯有身后 不远处一点光亮微微闪烁，明灭不定。 就在你后面，朝那一点光的方向跑。何玉也在那里。 随着这一声，冬至感觉身体重重下坠，重新沉入躯壳之中，耳朵也重新恢复清明。嘤嘤的哭声再度从前面传来。冬至大口大口的喘气，心悸不已。 记住了， 记住。 在这里，时间仿佛成了虚无的存在，漫长而又短暂。不知走了多久，队伍终于停下来。冬至悄悄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好的符箓，捏在手心里。犯人被一个接一个地押入场中枪毙。随着监斩官的一声令下，枪声整齐地响起，犯人倒下。周围围满了围观的百姓，但细看之下，那些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白雾，看不清脸。冬至前面的人一批批减少，眼看就快轮到他了。他心下一横，不再犹豫，直接转身狠狠地推开人群，朝前面狂奔。身后传来骚动和谩骂声，冬至回过头，发现几名宪兵很快追上来，青面獠牙，神色狰狞。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刚才的枪支，而是打结的绳索，正不时地抛过来，想将他圈住。几次相差毫厘，极度惊险。冬至咬咬牙，将手中的符箓掷出。符箓划破沉沉的雾气，落在最前面那个宪兵的脑袋上。对方一声惨叫，蓦地炸开，霎时间火光冲天。冬至回头一看，其他追兵暂时被爆炸引起的火浪冲退几步，但燃烧的火光很快暗淡下去，那个宪兵化作一团焦黑灰烬，散落在地。冬至现在只有三道符箓，现在已经用掉一道，剩下两道怎么也不可能把所有追兵都消灭。冬至不敢再看，只能继续拔腿狂跑。事实证明，人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，潜力是无限的。以前上学时，冬至的1000米常常在及格边缘徘徊，但现在如果让体育老师弄个秒表在边上按，冬至估计自己起码能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。身后咆哮声凄厉，那是真正的鬼哭魔嚎，仿佛近在咫尺，随时都有可能缠绕上来。冬至浑身汗毛炸起，下意识地想要回头看一眼。 不要回头。 九位出生的龙身似乎察知了冬至的想法，适时喝止。冬至一个机灵，生生节制住动作。即使明明知道对方远在千里之外，但有这个声音在，诸般恐惧仿佛也消减了许多。那一点光源渐渐放大，越来越近。冬至发现，那其实是手机开了照明，被平放在地上的光亮。何玉就在旁边，旁边还坐着一个年轻人，板寸头，练功服，两个人双腿盘坐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 何玉， 冬至惊喜交加，但对方眉头紧锁，似乎陷入了某种梦魇，压根没注意到这边的动静。身后的追兵越来越近，冬至咬咬牙，又往后扔了一道符箓，然后冲上前，狠狠将何玉拽起来。 怎么拽不动啊？ 这厮比他强壮多了，纹丝不动的反作用力反倒让冬至差点栽倒在他身上。时间容不得半点犹豫，冬至只得从兜里掏出最后一张符文，往何玉的脑门上一贴。何玉身躯一震，蓦地睁开眼睛，大梦初醒般。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何玉还有点茫然，冬至二话不说把人拽起来就跑。这下拽得动了，何玉跟着他踉踉跄跄跑出几步，眼看追兵近在咫尺，他掏出一张符文，咬破舌尖将血喷在符纸上，并指掐诀，口念咒语，反将符箓贴在地上。符文落地，轰然一声，霎时间燃起一面巨大火墙，将他们与追兵隔开。何玉反手在他旁边的年轻人身上拍打几下，后者吐出一口血之后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神色同样茫然。 师兄， 走！ 何玉一手拽起一个就跑， 三人拼尽全力跑出几十米，冬至的手机照明一直开着，忽然看见眼前出现一道断崖，立刻急刹车，拽着何玉一起摔到地上，悬崖深不见底，何玉随手丢了块石头下去，半天听不到响动。 这地方怎么会有悬崖？ 那个兔儿，要不是老子之前受了伤，今天怎么会入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